新聞傳播及新聞教育工作是我的終身志業，45年来對自己的專業和良知負責，報導不作假，評論無語詞，編輯下文易約，上天難欺，從己亥事變到庚子暴政之權奸賣港實錄，一書內容全以事實為準成。己亥年春夏之交，特區政府強推未經諮詢民意的逃犯條例修訂草案，百萬港人上街抗議，林鄭月娥及其領導的政府亦潮流移動，借口止暴制亂，恢復秩序，呼吸警察濫權、濫暴、濫告，憤怒的年輕一代摒棄和理非，以死相搏。林鄭月娥引用緊急法禁止蒙面，警察禁止集會遊行，勇武抗爭無日無之，香港政府示和，北京當局縱欲養惡，波瀾壯闊的反政府運動乃演變成反共抗暴運動，而此間反對派大佬及斬露頭角的少年英雄爭取國際奧運不遺餘力，觸動中國共產黨神經。庚子年初，武漢肺炎開始肆虐全球，專權政府以防控疫情為由倒行逆施，削弱市民的基本權利。五月下旬，北京人大通過涉港決定，6月30日通過港區國安法，香港管治由專權順至暴政，黨國體制取代一國兩制，香港的全族龍亡，決於俄境。為了彰顯公義，情前備後，我們出版下文易約，上天難欺，從己亥事變到庚子暴政之權奸賣港實錄一書，在當權者篡改歷史之前，將賣港權奸的犯行記錄在案，這是文明與野蠻、正義與邪惡決戰的記錄，這也是為香港日後可能出現的轉型正義運動提供其中一個追究政治、刑事、道德責任的參考資料庫。編著者黃毓民。毓民新書《下文易約上天難欺》，從己亥事變到庚子暴政之權奸賣港實錄，平裝版及精裝版已經有現貨在普羅發售，全書四色印刷，516頁，大家可以親臨普羅，又或者經普羅的網上商店購買。平裝版每本港幣190元，而精裝版定價港幣280元。多謝大家。 好，大家好。 好，大家好，天元解密又跟大家見面了。咁樣咧就 又過一個星期啦， 又過一個星期啦，咁啊都要講下啦。咁啊星期五咧就可以多多兩個人一齊食餐飯，不過大家都係要小心咯，係嘛？因為香港咧，香港人咧就控制得好好嘅，即係基本上都，咁啊所以嚟講咧就大家出去食飯咧或者聚一聚都好啦，咁都要謹慎啲，係嘛？咁唔希望咧就再爆啦。咁啊，依個疫情嚟講咧，咁我哋都一路推論咧，咁暫時都未會完住嘅。咁啊，都會有零星落索。去到秋冬之後嚟講咧，就可能咧又會再嚟一次噶啦，係嘛？咁啊，因為亦都可以從一啲醫護嘅或者醫學嘅即係專家，咁我哋啊梗係信專家啦，係咪？咁佢哋咧都會話喺冬季嚟講咧，可能會成為一種風土病都唔定噶嘛，係咪？我哋要大家要記住，香港嘅醫療嘅專家一定要相信佢哋，因為佢哋嚟講就係、是、因為有佢哋守護住我哋咧，我哋先可以將個疫情唔會搞到咁咩嘅啫，係嘛？咁啊～咁我哋都喺度，都係嗰句啦，多謝香港啲醫護人員啦，係咪？咁佢哋真係盡心盡力嘅，亦都係相當之有風險嘅一啲工作嚟嘅。咁咧就其實咧我哋咧就用奇門啦，咁我哋即係有時都要怪下自己懶啊。咁其實咧用奇門咧，其實咧就睇咗疫苗大概咩時間會出現，同埋幾時會個疫情真係會 控制得到的，其實心裡有個數，可能下次都是下次可能都會拿出來講講，因為呢有一些可能就比較上我們屬於叫做即是 update 的一些話題，我們就跟大家講講，因為我們就都形式上都是雜誌式節目啦，生活玄學啦，是吧，即我們又不敢講話玄學看世界或者玄學看宇宙那麼厲害去到，是吧，即我們都是看一看個人間世情的啫。咁我哋一路喺今年咧，都係跟進咗好多個問題，喺玄學上面咧，亦都做咗一啲功夫。尤其是咧，就喺我哋上個星期都重新都講一講咧，中印嘅邊境係唔會咩噶嘛，即係唔會靜止噶嘛。咁原來嗰支火炸葵咧都幾得意啊！我哋發覺幾有趣，因為前嗰幾日咧就真係開咗第一槍喎。咁啊，但係就向天開，就開咧就係印軍開嘅喎。嗰一槍就咁啊！其實原來火炸葵咧都唔係話淨係解放軍咧就司機去伏擊嘅，原來兩邊大家都有咁嘅情況，咁誒， 就你睇我，我睇你 咯。你睇住我，我睇住。原來咧就大家咧即係好似慢慢咁，好似捉棋咁，我又進一步，你又進一步啊，退一步咁啊，進兩步咁樣。咁啊，同埋咧發生一單事件咧，我哋都覺得好有趣。咁啊，話説印度有五個閒山人士咧，嗰度咧就被解放軍捕獲。咁啊，話佢哋嚟講咧就越過邊界。咁啊，印度嗰邊咧就話佢哋閒山嘅咋，咁佢哋喺嗰度咁啊狩獵啊咁樣。其實我就唔係好信咯，去到嗰度荒山野嶺，有啲嗰度，如果大家睇到電視嘅影片咧，知道嗰個地方嚟講根本就係啲秃头山嚟嘅，连串草地都不慎嗰个边界地方，咁啊何来去狩猎咧？咁系嘛？咁啊呢个我觉得呢个解释都系几有趣嗱，我哋咧就即系用玄学咧，同埋用逻辑去推论嘅啫，好多嘢系嘛？咁我觉得呢个印军嚟讲咧，呢个讲法系站唔住脚嘅。咁啊，同时咧亦都有啲报道咧，可能系啲假消息啦，我哋都会即系。我哋成日都話要考證好多嘢，咁啊話呢一次一開槍之後咧，又話解放軍又死咗幾多人啊，又印度又死咗幾多人，咁嗰啲嚟講咧，似乎就應該就冇嘅啊。不過開槍就真係開咗一槍嘅，咁啊明天開槍就係即係叫做咩咧？叫做喝止對方咁嘅意思啦。咁啊中印嘅邊境嚟講咧，嗰個衝突咧，亦都係越嚟越。點講呢都是越演越烈的了，似乎都可能都不會暫時都不會有什麼和平，過了庚子年可能就會好一些稍為緩和。咁另外南海了，南海那裡來講就劍拔弩張。咁其實呢即若果我們在奇門遁甲那裡看來講呢，他們軍演呢其實就已經叫做開火了，即是我們的意思咁樣去解釋。當然啦，咁你話要打仗嘅要雙方啦，咁咁啊依家嚟講咧，即係似乎都係喺呢個地區方面嚟講咧，即係好似撩交打咁，好似係嘛？即係我哋好似挑人咁嘅意思咁樣。咁啊，如果玄學上面嚟講咧，咁我哋曾經都講過啦，奇門遁甲或者喺風水學上咧，可以係計算一下咧。是最 高危的， 即是最高危和最易开火的日子。那我们今天就做了一点功夫，就跟大家一起去分析和去即是去参考一下先。那就因为呢就经常都是讲一些军事啊，涉及到一些国与国之间的有时候贸易战啊或者什么东西。咁啊，當然啦，呢個世局嚟講，有好多一啲大國嘅領導人咧，往往對世界嘅影響力係相當之大。咁啊，今年嚟講啊，大選咧，咁我哋上個星期都講咗何錦麗個盤好強勁，咁同埋拜登比較弱少少。但係因為能夠做到咁嘅職位嚟講咧，個命盤嚟講都唔會太差先。 冇錯， 咁好似我哋年初嘅時候，舊年就講韓國瑜同埋呢個蔡英文，咁我哋都話蔡英文係勝先啲，勝先啲都係佢應該會贏嘅。咁咧就贏得咁多嚟講，係真係出乎意料之外嘅，係嘛？咁咧我哋自己咧就都喺度繼續去即係我就未開紙媒去分析。咁但係啱啱咧就近日咧就開一開紙媒睇一睇特朗普嘅紙媒盤嘅。咁如果我自己初步去睇咧，特朗普的贏面可能會高一點，黃師傅，是吧？雖然即是雖然是旗鼓相當啊，是吧？ 勢均力敵 啊，這樣的意思，是吧？因為為什麼呢？我們 有時去看這件事的時候呢，我們都會即有時決定是與不是，好啦，如果我哋預測係錯誤嘅，技不如人咯， 係咯， 咁但係我自己睇咧，似乎特朗普嘅連任嘅機會就相當大嘅。咁我本來我今日就想講嘅，黃師話唔緊要，我哋預示咗先，下一次我哋將佢 下一集， 下一集咧將佢個紫微斗數盤咧，就點解我會認為佢嗰個連任嘅機會較為大啲咧咁樣。但我相信嚟講都係咬住咬住㗎啦咁樣。咁啊，下個星期我或者先同大家再去討論呢一個問題。因為大家都很關切的，但是呢又很奇怪，在這兩個禮拜呢，我們都在國內都有些朋友呢，有些朋友呢，有些在外國呢就回去國內做生意的朋友呢，反而給他們呢就說了一些很出乎我意料之外的事，他說竟然中國大陸的人來說是支持特朗普，我覺得很出奇，我又不知道為什麼他會這樣說。當然他不可以代表了即十幾億的即中國人的看法，即是大陸人的看法，但是我相信也是代表了某一個 set 迷某一個群組或者某一些人的想法的。我那時候想即希望他解釋一下，我聽得不是很清楚，因為都是在 WeChat 大家即聊聊天，即這樣意思樣，但是我覺得他們這個看法來講就挺奇妙一下的這樣。咁可能咧就系佢哋认为拜登当选之后咧，可能会影响到佢哋做生意，反而会系咁样谂法。咁啊呢个嚟讲，我哋又唔会讨论啦。咁啊同大家即系闲话家常。咁啊，黄师傅，今日我哋有啲咩题目可以同大家一齐分享一下？ 咁我哋睇下呢个， 我哋睇下个 PowerPoint 先啦。嗱，点解会带出一啲话题出嚟咧？咁啊，呢個話題咧就點解咧？就話説咧，咁我哋都係少睇電視嘅，基本上都咁啊，夜晚咧通常咧都係就有畫面 上網睇， 上網 睇 YouTube 啊嗰啲 啦，冇錯，就冇聲咁啊。但係咧最近咧TVB 有套劇集咧就個嗰、那個收視率係相當之高嘅，似乎咁啊引起我有少少興趣咁啊，發覺就好有趣嘅，因為其實咧係睇演員嘅啫咁。咁啊，尤其是嗰個扮路人甲嗰位反黑路人甲嗰個阿黃浩信啊嘛，好鬼過癮嘅，同埋嗰幾個主角男女主角都係咁。我其實最中意阿徐榮嗰、那個。嗰、那個喪鐘大佬嘅啫，因為呢個咁嘅智慧咁去做大佬，我覺得咧就係唔係唔多應該坐，但係因為可能佢個命盤命格裏邊係有大佬格喺度啊咁啊，但係咧都係因為呢位都係一部喜劇嚟嘅，咁啊大家即係笑下就咁樣咧就都幾開心嘅。咁啊點解咧有一日咧咁啊啱啱咧就唔知道好似今日星期前晚好似見到咧就睇到有一個有一段咧就咁講嘅，即係你知道啦，咁佢哋社團咧都係拜關二哥噶嘛，咁我哋都有拜呢個關聖帝君咁，咁咧就講到咧就阿黃浩信咧就要喺阿神爺面前咧就要發誓對住關二哥，就話要同佢個女斷住關係咁樣嘅。咁我一睇，咦，舉起隻手喎，咁我就發覺好似佢嗰個手勢咧係有少少出入喎。咁我就覺得，咦，我哋可以將呢個發誓嘅手勢咧，就攞出嚟講一講，同大家即係發誓究竟係啲乜嘢嚟嘅？同時間嚟講咧，嗰個發誓其實就係一個手印嚟噶嘛。咁我哋自己嘅理解咧，就其實咧就係話咧，喺我哋上邊咧一個外國人側邊嗰個咧，應該比較正宗啲咧，就係拇指壓住隻 尾指 先啱嘅。咁樣，咁三隻手指嚟講就代表咗天地人嘅，咁即係等於好似我哋咧就將香咁樣啦， 上香上一炷香， 一炷香咁樣，咁一炷香嚟講咧，其實咧就係同呢一個上界嘅溝通嘅一個方式， 即係好似一條天線咯， 係咯，天線咁嘅，咁咧佢哋咧，我哋中國人咧就發誓，咁咧發個誓嚟講咧就係話對天發誓。就要去承諾去做一啲嘢，可能如果你做唔到嘅時候咧，可能就會有報應啊。咁啊，通常 即係譬如有啲人啊，咩天打雷劈啊，咩乜乜 啊，冇錯啊。咁即係好似我又最近好中意睇下啲舊嘅粵語長片，即係咁樣啦。即係胡風咧就對住阿賀蘭就發誓啦，我今生今世都愛你噶。若果我唔愛你嘅時候，就天打雷劈咁啊，即刻俾佢揞住佢嘴，唔可以發呢啲誓咁啊。咁啊，你知道啦。咁啊，現代人咧就話。發誓都係食生菜嘅啫，就千祈唔好咁諗啊！我話俾你知，大家，因為你話發誓諗住當食生菜咧，係真係有啲報。嗱，記住咧，發誓同埋發願咧係兩樣嘢嚟喎。 法院嚟講咧，所講嘅嘢係好正面嘅嘢。咁啊，譬如好似譬如好似有啲人做功德啦，好似今年咁啊，我哋有位善信咧，咁佢因為就做完個手術咧，就好成功啦。咁佢之前係法院嘅，咁啊捐幾百包米出嚟，咁啊我嚟做功德嘅。咁啊呢啲叫做法院啊。咁你法誓嚟講咧，其實嚟講咧，法誓有好多個名稱嘅。法誓嚟講咧，有叫做咩咧？宣誓嗱，外國人都叫宣誓，即係叫做咩咧？英文都叫做 swear 嘛。 香港都有啊，你喺民政事務處都好多一人需要做呢、這個。 我都有去過，係啦。譬如話有一件物件係屬於你自己嘅，你就發去宣誓。佢叫宣誓，佢系咪叫法誓？佢宣誓嚟讲咧，就唔会外加一啲唔好嘅嘢嘅。譬如话啊，呢件嘢系我噶，如果呢件嘢唔系我嘅咧，我就俾个花盆揼嚟揼穿我个头。佢唔会噶嘛，喺民政事务局，佢只会就宣誓咧。譬如话呢件物件咧系属于我所有嘅，咁啊，其他人咧就唔可以侵害佢嗰个所有权，即系会咁样。 但系当你如果个宣誓假嘅话咧，就变咗一个刑事责任噶咯。 系啊， 系啦，咁就如果俾人识破咗咧，你就会受到一啲刑事嘅檢控噶啦， 會有嘅，有咁嘅情況啊。所以嚟講咧，去到呢、這、一個民政事務處嗰啲，或者喺法庭咧，咁啊嗰個宣誓嚟講咧，好神聖噶。尤其是喺香港啦，香港喺法庭嚟講咧，嗱，即係我哋睇到個外國人咧，佢哋嘅宣誓咧有少少唔同啊。佢哋係用五隻手指，因為佢哋唔會張香噶嘛。咁啊，同時間嚟講，另外一隻手咧就會擺喺嗰個聖經嗰度。點解會用左手咧？因為我哋嘅心喺左邊啊。咁嗰個係我哋一個叫做咩？一個 聯繫個心， 係啊，聯繫個心，一個傳播，即係你嘅心同個口要 心口合 合一嘅兩樣嘢， 一致咯， 係啦，冇錯。咁五隻手，五隻手指嚟講咧，都要舉起嘅，咁啊對住上天去發誓嘅，會咁樣嘅。咁、所以嚟讲咧，嗱，所以嚟讲，我哋讲法誓咧，其实都仲有好多个名词，唔系净系法咁简单。咁我哋外国人叫宣誓啦，亦都有叫此誓啦，亦都叫做立誓或者叫做起誓。咁咧有啲咧古代嘅时候都叫赌咒啦。咩叫赌咒咧？就是、我发咗呢个誓之后讲咧，我就睇下佢应唔应嘅。即係有啲嘢好唔好都會應，所以好似一個賭注咁樣落去，所以咧就唔好立亂咧，同你啲女朋友就發誓啦嚇。咁啊，另外嚟講咧就會誓咒，即係誓咒點解會用咒咧？就係話你第一句説話嘅時候，譬如話啊乜乜乜乜，我係終身愛你嘅。若果我唔愛你嘅時候嚟講咧，咁我可能咧就食36個漢堡包咧就啃死咁樣嚇。講呢啲咧，咁啊自己落一個咒俾自己。咁其實嚟講咧，我哋喺古代裏面啊，即係如果我哋喺古代裏面咧，係追尋翻有講呢一個宣誓啊、立誓啊或者發誓嘅咧，其實喺《西遊記》，如果睇過吳承恩嘅《西遊記》裏面咧，都會有裏面咧都曾經都會有寫到嘅，同埋《紅樓夢》裏面咧。咁啊，都有講過呢、這、一個啊，叫做咩？嗰、那個叫做贾寶玉啊，同埋呢個林黛玉咁啊，佢話因自那日鴛鴦發誓決絕之後，咁啊發誓啦，決絕之後，他總不和寶玉講話喎啊，贾寶玉啊呢、這個嚇、啊，寶玉正自日夜不安咁樣，咁咧咁所以佢哋呢個《紅樓夢》裏邊呢句説話咧，其實佢哋。發誓咧，亦都係叫做發咒咁嘅意思。咁啊，發咒嚟講咧，亦都可以咁講咧，即係唔好隨便講啊，好人會受。咁咧，同埋咧，發誓嚟講咧，而且唔好發毒誓。一發毒誓嚟講咧，咁啊，你自己咧就自尋煩惱，有啲嘢啊，即係可能會有啲會應啊，甚至可能會唔應啦。 咁、如果你發嗰個誓係你講咗。做得到的咁又唔怕嘅、 啊， 就唔好話啊順口開河啊，係嘛亂噏一通啊，為咗博取當刻嘅信任，就自己即係當好似你話齋發誓當食生菜咁啊，咁啊梗係唔得啦，係咪先？因為譬如好似講到咧，嗱，因為而家譬如熒光幕有講啦，發誓嘅手勢咧就原是手印啊嘛，其實咧呢、這個印咧講到呢個印咧，其實同這個八字都有關係的，咁點解會牽扯到八字呢？咁因為咧，如果識八字嘅人咧，都知道除咗五行咧，都會有十神噶嘛。十神當中就係有一個叫印星噶嘛。咁其實印星咧就代表一個承諾嚟噶嘛。 係嘛？印就係一個承諾， 責任 係啦，責任或者叫責任係啦。咁啊，但係一樣嘢就係咩？當個印咧被破咧，就個承諾咧全部都係虛假嘅，甚至乎就係話。讲过个嘢唔算数，全部都系大话嚟嘅。就正正好似我哋成日都讲今年个立春八字啦，系嘛？金重木轻咁啊，其实就系成日都讲啊，我哋都讲住话，喺紫微睇就叫做天同化忌，咁喺八字睇就财破印。咁啊，印星受制，咁其实就代表咗乜嘢咧？代表咗当时咧，如果佢系一个人嚟嘅咧，咁呢个人咧就肯定成日讲大话。讲咗嘢就一定唔会算数嘅，啊！咁如果佢代表一个社会咧，咁社会上咧就好多好多人 充斥咗荒话， 冇错啦，就充斥咗荒话之余，仲同埋咩咧？颠倒黑白啊，将嗰个是非咧，全部咧，即系好似最近好兴讲噶啦， 指马为佬系咪？指鹿为马 啊，就呢样嘢啦。咁所以咧，你话佢印系几紧要啦吓啊，尤其是当佢为用嘅时候咧，一破败咧，一破耗咗咧，咁呢个印咧就冇用噶啦，已经即系佢讲咩，其实都系个大话，只会大话冚大话，不断去冚去掩饰。咁如果你又喂佢本身印少就系咁啫，印多啊点啊，印多就过瘾啦，乜鬼都应承咗你先啊，系啊，真系噶啊，即系你我睇啲命盘真系咁样噶，啲性格嗱，其实讲性格就系其实有两样嘢嘅，性同格咧就分别在于咩咧？人性同人格啊。你有人，即系你有人格唔代表有人性啊，有人性亦都唔代表有人格，所以系分开。但系如果讲个印嚟讲咧，即系我哋分得到佢嗰个用神起忌咧，咁其实就唔一定会睇到嗰个人本身嘅信用度，甚至乎好似今年咁，我哋都睇一个立春八字咧，睇到嗰啲嘢咧，全部其实一一应验。即系有时啲嘢咧，就我哋亦都唔系道人迷信啊，即系只不过系凭一个喺易学上啊以前流传落嚟嘅一啲知识啊，咁啊从呢个八字咧，其实就可以参悟到好多一啲我哋一般人唔知道或者未发生嘅嘢，就咁解啫。所以有时啲人唔知道嘅话咧，就成日觉得冇问题。但系当你如果你明白到呢一样嘢咧，其实个印咧系好紧要嘅啊，所以咧连发誓咧都要讲一个手印啊。其实个印亦都代表咩啊？合约上嘅印章系嘛？你嗰个印章系咪代表咗咩啊？系你即系好似要经律师楼做嘅一啲文件，系咪会打个印落去啊？系嘛？你买卖楼宇都要打咩啊？离印啦、啊，系嘛？即系所以你话个印系几紧要啊？当佢破与唔破就会直接影响咗当时一个人或者一个社会嘅一个承诺嚟嘅吓，咁呢样嘢其实大家应该要好清楚，好清楚个印嘅重要性。 冇错，咁啊发誓嚟讲咧就系同印有关，咁啊发誓嘅时候最重要嚟讲咧就要庄严啦，吓同埋要清心啦。咁啊，同时间嚟讲咧，就唔可以咧就乱咁讲嘢啦。咁啊，亦都唔好随便发誓。咁我哋以前咧就成日都睇啲粤语长片咧，吕琦同阿陈宝珠，阿吕琦好中意一就举三只手指就我要发誓咁样，阿陈宝珠就即刻用只手指揞住佢嘴，唔好乱讲啊咁。所以嚟讲咧，发誓咧系一种责任嚟嘅。咁所以點解去到法院嘅時候咧，去俾證供嘅時候咧，咁啊一定係要宣誓， 宣誓 即係話你所索供嘅嘢嚟講咧， 唔可以係假口供， 唔可以係假口供咯，因為假口供亦都係違法嘅。咁好啦，咁我哋帶出咗呢個話題之後咧，咁我哋跟住睇下第二張 PowerPoint 咧，咁我哋就跟住我哋睇咧，呢個咧就好有趣嘅一套電視劇咧，即係咁啊，點解佢去到嗰、那個收視率咁高咧？咁我哋又正好 高嘅咩？真係唔知 道，好高㗎， 我真係唔知 道。即係叫做話嗱，一個來可能係疫情有關啦，啲人少出街啦，咁啊，然之後都開住個電視咁樣係嘛？咁我有時嚟講，我都會選擇性嘅，咁 TVB 都唔係話完全啲劇集都唔好睇嘅，咁有啲都覺得幾有趣咁。但我老實講係聽劇集。 的中意，即係開住佢喺度睇書，就其他嘢久唔久瞄一瞄咯。咁我覺得好有趣，咁同埋啲演員都做得幾好嘅，咁啊，即係我淨係貪過癮嘅啫，咁啊睇一睇。咁我哋最主要嚟講咧，就唔係講黃浩信咧係做大佬，做社團大佬嘅八字。我哋講一講咧右上角咧，就真真正正咧，我哋識到有啲朋友都喺社團上邊咧就擔任一啲重要嘅職位啦嚇。咁啊，咁啊，我哋點解佢我哋會分析一下咁嗰個命格？咁點解佢哋即係呢個命盤佢會即係？我哋叫做咩？叫做坐到社團嘅話事人啦，俗稱係嘛咁樣。咁我哋會睇咧，咁其實好似睇個盤咧平平無奇喎。咁如果你話佢係做正行正當生意，其實都算唔錯咁啊。太陰化科首先坐命嘅，咁佢嘅性格嚟講係比較係柔啲，義氣好重，係温柔嘅大佬。呢、這個盤係屬於嗰種嚟嘅。即係佢做事嚟講咧，係比較上咧，唔係嗰啲惡史能登啊，即係走出嚟嗰啲好似睇呢一個呢一套劇裏邊啊喪鐘哥嗰啲嚟嘅。咁啊，同埋有文曲啦，咁啊文曲落陷啦，咁啊文昌啊得地，咁啊文曲落陷坐命宮嚟講咧，咁啊當然咧，咁佢都讀書咧都唔得嘅，咁啊小學畢業嘅啫，咁啊，咁啊，但係嚟講個人就比較陰柔啦，咁，但係最重要咧，其實咧就睇佢個盤咧，係睇佢福德宮，因為福德宮嚟講係巨門化權同埋六全星，咁啊另外同埋父母星咧就已經係貪狼化忌，落陷又廉貞又陀螺又天刑，咁啊所以咧佢父母佢爸爸嚟講咧都係屬於早期嘅一啲。在社團的一些可以叫做話事人咁樣啦，咁好似咧就即係傳咗俾佢嘅咁樣。咁啊，福德宮裏邊巨門化權咧，對宮嚟講就有呢個左輔啦，咁亦都有呢個文昌會照啦，亦都有右拔星啦。咁即係話，其實咧呢一位朋友咧，佢唔係好想擔當呢個職位嘅，好老實講。咁但係嗰、那個。福德宮咧就話俾我哋知咧，其實就係話佢爸爸想要佢做，佢爸爸想佢要佢做咧，左輔右拔嚟會照咧，其實亦都係即係根據揾食嘅兄弟嚟講咧，都係要佢做，因為點解咧？當時佢哋即係揾我傾下偈嘅時候咧，佢就係處於一個十字路口嘅，咁原因係為何咧？原因嚟講，因為太陰化科嘅人咧係好重感情。他是為了一個太太和個女兒呢是不想在社團那裡工作的，那是想走回出來的，那就但是我還看完個天盤之後，我說似乎來講都不是容易啦，是不是先，而且來講呢就因為呢就很多啲兄弟手足呢就跟著他賺食的，亦都當時即是可以這樣講，那我們看到啦，那他的命宮來講亦都有個陰煞啦，又有個寡叔在這裡，咁佢就處處都係為人哋着想嘅，咁所以嚟講咧，佢啊義逼雲天啦，而且嚟講咧，個人咧就比較上咧都非常之豪氣，因為退宮有個太陽喺度，紅鸞天喜咧非常之多知己朋友，咁啊但係咧俾佢遇到一位女性同佢生咗個女之後咧，似乎呢一個冇腳嘅雀仔嚟講就定咗落嚟啦，咁啊當時佢處於呢、這個即係十字路口啦，咁啊我哋亦都睇到。佢本身嚟講，巨門化權喺福德宮咧，即係可以講叫做一呼百應，而且係左輔右拔嚟衝啦，係咪？咁啊，跟住之後嚟講咧，我就會同佢即係解釋啦。咁啊，解釋咗之後，我話其實你天生都係有咩格局。咁啊，所以嚟講咧，就唯一咧就同佢計算咧，可以話有啲嘢唔可以做，有啲嘢可以做。咁啊，同佢傾完偈之後咧，就可能咧就比較上咧，佢咧就即係開悟咗、開解咗啦，係嘛？咁咧，佢呢、這個格局其實大家都睇到嘅。咁你話好定唔好咧？其實我哋喺八字或者紫微盤嘅，我哋成日都咁講，個盤好與唔好嚟講咧，你就要睇到自己人生嘅軌跡咧，係應該係點樣去行下一步。甚至乎嚟講咧，就係話你要掌握到嘅攻守有序。咁佢出身於即係都係社團嘅一個家族。咁佢亦都無可奈何嘅。咁其實無可奈何接受，其實就係個福德宮啦，睇到呢一樣，睇到呢樣嘢啦，係咪？咁 因為父母宮來講呢，貪狼化忌廉貞天刑陀螺呢就貴破巨，咁亦都係巨門呢，所以入咗去福德宮。咁佢又好聽呢個爸爸講，咁就聽爸爸講呢，就係叫佢呢就要負責某一啲嘅項目，咁就拒絕唔到。咁而且嚟講呢，佢個本身嘅人嚟講呢，就任梁指咗武啦，咁任梁嚟講呢就入咗夫妻宮。夫妻宮呢就冇主星，冇主星就對宮就借過嚟啦。咁任梁咁化禄啦，任梁化禄嚟講呢，即係話對妻子係非常之愛錫啦，非常之忠於自己嘅妻子啦，亦都好鍾意自己即係娶到呢個人。咁就係因為佢係同呢個女呢位女性喺埋一齊生咗個女之後咧，係令到佢好多嘢係改變咗嗰種諗法，而且嚟講咧，佢就希望咧係比較穩定嘅嚇。咁啊睇翻個夫妻宮嘅對待喎，同佢有個對待就根陽母陰，亦都係化科星咧，就入咗佢命宮嘅。咁所以嚟講咧，佢嗰個整個盤嘅最大嘅轉變咧，就係因為有位女性而令到佢咧，就將所有嘢都放下嘅。咁啊放下咗嘅時候嚟講，佢希望尋求到一個自己一個好一個新嘅生活。咁但係咧，就當年嚟講咧，我就同佢講啦，咁佢個未係時候嘅。咁啊點樣未係時候咧？咁樣就係話，咁都同佢傾完之後嚟講咧，佢都照翻以前佢自己嘅工作啦。咁啊後來咧，就因為在轉運的時間呢，是真的轉了做正行的，那麼也都是一些不錯的生意來的，他們做得都挺好的，做一些就是做一些建築生意是辛苦一些，就是但是來講呢，就真的脫離了以前那個就是那個生活的。那因為為什麼呢？他是在這個盤來講呢，他是為了個妻女而作出一個好重大呢個決定，而且我哋再睇翻個子女宮咧，亦都係破軍化禄嘅。咁當然啦，有六星坐命嚟講唔錯啦，係咪先？咁啊，女女嚟講有貪狼廉貞會照咧，因為女女咧同個太太其實都幾靚下嘅，真係都好靚女啦，即係我哋叫做。咁啊，亦都嚟講咧，就亥卯未會照卯曲而家七煞，個女女破軍子未嚟講咧，喺運動方面咧，亦都係相當之唔錯嘅咁。咁佢嚟講咧，就一個淨係一個太陰化科已經係好足夠噶啦，即係坐命宮嚟講，只要個人肯做，已經係揾到食，唔單止揾到食，亦都係後來嘅生意都做得相當相當唔錯嘅。咁佢咧係具備咗有呢一方面嘅條件嘅。咁就但係一個轉運之後嚟講咧，就令到佢改變咗整個人生嘅。咁呢一個例子嚟講咧，咁大家可以咧就即係作為參考。咁有時我哋見到，有時我哋星期四嘅個播出嘅時候咧，好多網友留言啦，咁希望我哋想講多啲喺紫微斗數嘅理論嘅咁。咁其實嚟講咧，我睇到有其他師傅咧，佢哋講紫微斗數嘅理論咧，其實都講得非常之好嘅。咁咧就可能咧就理論咧就歸理論，可能咧大家想聽多啲咧有關紫微斗數嘅呢啲實戰嘅即係一啲技術咁樣。 咁都要識演繹嘅，你始終個演繹係每個人都唔同的。 所以咧，我哋或者會抽時間咧，就話將首先咧，可能將呢一個紫微斗數嘅十二個宮位啦，同埋我哋最容易見到成日都話咩叫煞破狼星系，咩叫做雞月同梁嘅星系咧，咁啊為大家解釋下，等大家咧就對紫微斗數咧就了解得更加多少少嘅。咁啊呢一個例子咧就俾大家一齊去參考下。嗱，唔一定就話啊一有呢啲咁嚟講就做大佬嚇，睇到自己個盤，唔係啊，都仲要喺先天環境同埋後天環境嘅嚇。咁啊好啦。咁我哋第一節咧就講到呢度先，咁我哋下次翻嚟休息一陣，下一節再傾。